第五课，要点六，特音轻滋，43页。正确读音是 z z， 和英语字母 z 同音，比汉语的 z 要轻。 z z， 而不是 z z。请辨别以下的音：汉语 z， 西语 z。 滋 滋， 扎 扎 扎 扎， 租 租 租 租。